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86集，魔王之后。展昭一提扁四脖领子，扁四一愣。 你爷爷已经从摄魂术里清醒过来了，你跟白木天使的那些幺蛾子总共害死了几十个高和寨弟子，还害死了你亲爹，他亲儿子。江湖人不是讲规矩吗？什么来着？对，血债血偿啊。 扁四双眼睁得老大，要开口，但是展昭点了他哑穴。 你不是想说话吗？偏不让你说。 之后展昭将扁四丢进了一辆马车，众人带着小四子返回了高和寨的别院。扁胜对这个孙子也是失望透顶，没等展昭他们开口，他先就废了他武功，然后让人把他关起来，等着家法处置。扁胜再一次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室那个藏金丝铃的地方，展昭捧着小四子让他看那面墙上的抽屉。 哪个是金丝铃啊？ 小四子伸手一指，林业火就跑过去抽抽屉，一开始还抽错了。小四子仔细地跟他说，让他往左几格，再往下几格，最终确定了一个。林业火打开那个抽屉，从里边取出了一根木头。众人都伸长了脖子看，原本都以为会是什么光华四射、奇香四溢的灵药，可拿出来一看，就像根普通的剥了树皮的木头，边缘倒是一丝一丝的暗黄色，也不是金的。 这不就是根粗一点的草菇吗？是不是找错了呀？ 可不同于众人的失望，公孙和小四子父子俩捧着金丝铃抖啊抖。 爹爹，就是这个 仙气。 众人无奈地看着父子俩，这俩偶尔也有不正常的时候。公孙拿着金丝铃给展昭， 这是真的吗？ 展昭也点点头，问扁胜， 这玩意儿你还要吗？ 这是我的传家宝， 我们救了你性命，还有你门派，这是酬劳。 这个 要不是你当年糊涂，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这东西给了郎中能救好多人呢，给你就只能跟树根混在一起，顺便招个灭顶之灾什么的。还是你想着有一天一统江湖，或者是金盆洗手的时候泡水喝了。 扁胜被展昭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叹口气点点头， 你说的也有道理。 公孙捧着金丝铃睁大了眼睛看展昭， 给我了。 身后赵普拍拍公孙肩膀， 乖，收起来啊。 展昭身旁白玉堂走上前，随便打开了一个抽屉，抽出了一根树干来，收进一个盒子里。 你去找白慕天啊。 有点事情我想问清楚，你那个计划还通着吗？ 白玉堂放心了，看了看手里的锦盒，无奈转身出门。 白老五准备找白慕天摊牌啊。哎，我们跟不跟去抓活的？ 扁四是杂虾米的话，白慕天也就是条小鱼，真正的大鱼还在恶地城呢。抓住或者杀了白慕天都无济于事，不过是断了联系而已。 白老五会大义灭亲吗？ 可惜我们根本没有证据，行凶杀人的是被控制的人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对那些人用了摄魂术，白慕天自己没那个本事，而那个行凶的假扮成老太太的少年也没抓住。 那你的计划呢？ 所以说还有后面两步要走。 说完展昭出门，林业火跟出去了。 你不去看白老五跟他亲戚摊牌啊？ 玉堂搞得定的，我准备收网。 说完展昭拽上龙桥广和欧阳少征去帮忙了。 展昭什么计啊？ 反正是目前来说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。 公孙见赵普说完就往回走，赶忙拉着小四子跟上去。 那你呢？你不去帮忙吗？ 人手够了，我还是准备去正经事。 什么正经事？ 点齐人马，准备去黑风城了。 翠湖边人比往日少了很多，自从上次湖边出现了大量的死鱼之后，到湖边来乘凉的人也少了。白慕天站在那棵垂柳下欣赏着湖面的风光，他正看着，突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回过头望，他身后不远处白玉堂走了过来。白慕天笑了笑，也不显得惊讶，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内。 你知道什么最让我意外吗？ 白慕天没等白玉堂开口就先说了一句，白玉堂没回话，也走到了湖边，跟他隔了两三步的距离站在树下。白慕天也没在意白玉堂是不是理他。 最让我吃惊的是你们竟然抓住了扁胜，还解除了他的摄魂术，而且还是在没有阴侯天尊他们帮忙的情况下，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 白玉堂背手拿着那个锦盒，望着空空荡荡的湖面。原本这里曾经画舫穿梭，虽然过几天应该很快就会恢复，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些冷清。白慕天看了一眼望着湖面出神的白玉堂， 有没有人说你变了很多？ 白玉堂终于是转过脸看了白慕天一眼，白慕天笑了笑， 其实你一直没变，就好像所有亲戚都觉得过节时大声喧哗会吵到你似的，事实上你是喜欢看他们热热闹闹的过节，只是不说不参与而已。你喜欢看到别人开心，无论那个人你认不认识，这就是我跟你之间最大的不同。 是你和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同吧？ 白玉堂终于是开了口。 你真的觉得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想看别人开心快乐吗？ 对呀。 天尊教你的吗？你去问问他信吗？ 是他教我的没错，无论他信不信，他这么教我，我就信。 哎呀， 白慕天点了头笑了，似乎是表示理解。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永远不会与你为伍，我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你会认同我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尽量在你们面前做一个好人。 白玉堂听得出白慕天说那个好字的时候加重了语调，还带着点讽刺的意味。 你们白家其实就是普通人家，只是父辈经商头脑好一些。我对你们白家人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实在是太普通的人家了，简直无从下手。 你想怎么下手 啊？哎，我不会害他们的，要害我早就动手了。这天底下大多数人其实都很普通，这些人跟我没关系。 高和寨死了很多徒弟，那些也是普通人。 这种叫必要的牺牲，狼要活下来就要吃掉羊，他们吃羊只是随便挑一只，不会特定去挑哪一只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羊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供养狼的，狼群要生存，就要有其他的族群做出必要的牺牲。 狼可以吃羊没问题，但狼不可以吃人。 白玉堂悠悠地看了白慕天一眼，白慕天看着白玉堂的这个眼神微微地笑了起来。 你想杀我？ 嗯。 可你不能杀我，你叔叔婶婶会伤心的。 我觉得你死了他们不会伤心，起码不用再对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感到愧疚。 白慕天耸了耸肩，似乎是想了想，然后点了点头。 也有这个可能，反正我不在乎。你手上的是金丝铃吗？ 是你进入恶地城的钥匙。 唉，你最讨人嫌的一点，除了天尊教你那套正义之外，就是这突如其来的聪明了。 白玉堂沉默不语， 白慕天则是自言自语： 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你是个笨人还是个聪明人，你跟展昭不同，展昭是一贯的聪明，你就是惯常糊涂，突然就聪明一下，这也是随天尊吗？ 你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师父吗？ 你觉得世上有多少练武之人是不羡慕你的呢？ 说着，白慕天伸手跟白玉堂要金丝铃，白玉堂没给他。 我对扁胜的过去已经不感兴趣了，你拿有价值的线索来换。 有价值的线索啊？比如说 恶地城。 哼，你还记不记得扁青死的时候手里有给展昭的请帖？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白慕天，这的确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个谜题，为什么扁青会因为一封给展昭的请帖被杀？白慕天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份请帖。 因为他拿错了信，这才是给展昭的请帖，而那一张是恶灵城给我的一封信，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了展昭的名字，所以扁青稀里糊涂拿错了。为了拿回请帖，我只好找人帮忙，只可惜我找的朋友有点性急。 跟展昭有什么关系？ 跟展昭有大关系。展昭跟你不同，你有师承，有高贵血统，但你不是魔王之后。 你确定殷侯是魔王？ 谁说魔王是殷侯？殷侯做过什么坏事？他有什么资格做魔王？ 难道是我跟覆灭的殷王朝有关系？为何恶地城建造在殷王朝毁灭的皇城旧址？ 你们俩是不同的，你的心如果和天山的雪一样是纯白的话，展昭的心却有一半是黑色的，那是比任何夜晚都要黑的黑暗，只是你们没有察觉而已，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